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运输及房屋局完成草拟劏房租管的条例草案。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 业主的考虑当然我们明白他的看法，但同一时间我都明白到香港住房情况，尤其是住在劏房面对的经济生活环境，所以引用法例保障租客的权益是有需要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伴你全日里过瘾，一起开心有癫过分，长夜漫漫欲罢不能。 喂，一于跟佢玩咗先至瞓。电视真人 show 玩系830主持谭琪琪，组队挑战刁钻项目，由荒岛求生、徒手攀登自杀崖、戒手机一日，玩到体验死亡，尝试突破自己，反思人生。星期六晚十点，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7月14日，港大不再承认港大学生会作为独立注册社团在校内角色。 确诊机场搬运工人基因排序与俄罗斯输入个案相关。 书展今日起举行，已接种疫苗人士每天限额免费入场。 日本防卫白皮书首次写入台湾局势，北京批评日方无理。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八点十分来到2021年7月14日，香港电台第一台和港台电视31都有千禧年代的。早晨，我是萧乐文，跟大家讲一下靶场的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和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有关于早前港大学生会评议会通过了一个议案，咁就对于之前在七一当晚刺警的疑凶是表示哀悼。咁议案的内容亦都是提及到话是感激呢位疑凶在港牺牲等等的内容嘅。见到事件之后都有不少的批评的声音，包括教育局局长就指评议会是是非不分，保安局就批评这个行为是等同的支持啦，同埋系助长恐怖主义等等嘅。见到之后学生会亦都是就事件道歉辞职，而评议会都是通过撤回了这个议案的。昨日特首林郑月娥在见传媒的时候都是提及到这件事件，形容事件是令人非常发指的。他就说作为行政长官、港大校监和普通市民都对事件感到非常愤怒。又说港大为港大觉得有一些的羞愧，就说尽管学生已经是公开致歉和收回议案，港大仍然应该是要继续采取行动，并且由校方去决定跟进的方法的。去到下午，港大就有一个声明，就宣布是不再承认港大学生会作为独立注册社团现在在校内的角色。同时就说会按大学的程序严肃地调查学生会评议会事件，并且根据调查结果对涉事的学生是有进一步的处理的。又说校方会设立专责的团队，是协调和处理学生的各类事务的，保障正常的学生活动不受影响，并且呼吁学生是应该回归理性，秉持正确的价值观，致力学业，对社会作出贡献等等。对于事件的发展，整件事你又怎么看呢？欢迎打来1872311。对于学生会现在说港大学生会不再获校方是承认作为一个独立注册社团在校内的角色，有什么的实际影响呢？对于学生又有什么的影响呢？这个就请一位嘉宾跟我们一起谈谈，有港大前校务委员李子成。早晨。 是，你好。 早晨，李子成。 系，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头先又讲到话，即系港大校方有个咁嘅决定咧，就住学生会就话唔再承认佢哋喺校内嘅角色啦。呢一个嘅决定，你听到之后，预期喺成个学校啊冇咗学生会呢一个角色咧，个影响系点样咧？ 其实呢个影响都系好大嘅，因为除咗学生会评议会即系今次涉事嘅组织之外咧，其实学生会主要组成咧系130多个学术同埋一啲兴趣嘅 熟會同小組啦。咁佢哋平時每一年都會搞唔同嘅學術同埋一啲興趣交流活動嘅。咁學生會就係執事負責分配呢啲咁嘅場地同埋資源。咁如果冇咗學生會去呢一樣嘢嘅話咧，我相信同學來年嘅一啲資源啊，又或者搞活動嘅方面咧，都係有好大程度嘅影響，係關乎同學一啲校園生活嘅。 呢、這個就是校園生活啦，啲學會啦。但我知道學生會又好啦，評議會又好啦，同即係港大大學入面一啲嘅架構嘅唔同嘅委員會都有啲關係。這個可唔可以簡單講下咧？ 可以啊，因為其實香港大學學生會一個寫喺香港大學條例入面嘅法定組織，咁喺一啲學校嘅管治架構入面，佢係都參與一個提名嘅角色嘅。因為如果冇港大學生會提名一啲學生代表咧，平時一啲負責例如校園生活啊，又或者一啲學術嘅大學管治委員會嘅學生代表咧，亦都會受到呢個影響嘅。 頭先講到嗰啲嘅學術或者大學管治委員會，例如係啲咩？係咪就係我見有啲資料寫話膳食事務委員會啊、圖書館委員會啊、宿舍委員會呢啲？ 例如同學仔平時一啲校園生活，例如膳食啊，又或者一啲交通配套啊，甚至乎住宿啊等等，其實都係有啲學生代表喺度嘅。咁呢啲學生代表平時就唔係一啲所謂嗰啲政治言論一啲發表嘅人嚟嘅，佢哋係真正咁樣為同學同埋大學去服務咁樣嘅。咁學生會就係喺呢個過程中咧，係提名呢啲咁嘅普通嘅學生代表嘅，又或者一啲遴選委員會，即係大學職員嘅遴選委員會，都係由學生去學生會提名一啲人去參與呢個遴選嘅過程。咁我就會諗緊，如果大學唔承認學生會嘅地位，即係連帶除呢個地位所帶來嘅一啲咁嘅權利都會失去咗。 但呢一啲嘅學生代表可唔可以係唔經學生會選出嚟，或者係提名啊委任咁樣嘅？ 我覺得點解係由學生會去提名啦？就係當年嘅時候，大學就希望係有一個官方架构，是一个唯一代表住所有同学的架构去提名一些人。如果没有一个代表住同学的一个架构去参与这个过程的话，即是说大学其实是可以任命乜嘢人都得咁样。那我觉得是体验不到一种可以给同学去参与到的精神。 即是你意思学生会是经投票选出来，所以有一个同学的民意授权，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是的。 另外我就想问，就是而家校方咧都话会协调同埋处理学生嘅各类事务啦，咁啊保障正常学生嘅活动不受影响。头先讲到呢一类嘅委员，委员会无论系膳食啊或者图书馆啊宿舍呢一类委员会，你自己觉得校方咪可以处理，系咪系可以点样处理到咧？即系冇一个学生代表之下，你觉得有冇其他嘅委员喺个委员会入边可以代替到咧？ 首先，我觉得成件事我就唔单止系睇到这个委员会咁窄嘅，我纯粹从一个更加阔嘅层面睇啫。第一就系大学其实好难咁样单方面唔承认一个法定组织嘅，因为呢个组织就唔单我哋唔系同大学即系有负责啦，我哋系希望提升同学喺校园入边嘅一啲福祉咁样。咁我觉得大学都应该系要尊重呢、这个体制入边嘅呢个精神咁样嘅。同埋，如果你话会有啲咩困难？就是我哋每一年都會搞超過1000個呢啲叫活動，咁如果校方喺資源分配或者場地上面嘅話，係一個好龐大嘅工作，亦都之前係未試過有呢個相關嘅經驗嘅，所以我就會比較擔心呢一樣。 其实现在校方就说不承认即是港大学生会在校内这个的地位，其实学生会还有没有一个运作的空间的呢？定是基本上是没有的？ 我觉得现在学生会如果是不承认这个地位的话，它是仍然有一定程度的运作空间的，主要就是希望可以在大学这方面的一些唔俾同學去進行任何資源又或者係場地分配上面，仍然係一定程度維持到我哋嘅運作，希望令到真正一啲熟會、一啲興趣或者學術嘅活動係可以繼續去舉行咁樣。其實我覺得學生會喺大學嘅存在咧，係一個體現到大學一個多元性，喺學生層面上面反映翻同學而家真正嘅意見咁樣嘅，就遠超呢個除咗政治表達之外嘅嘢。 你自己评估即系唔喺校方唔承认之下，以学生会嘅名义继续收会费或者搞活动嗰、那个空间或者难度系点样咧？又 其实由两个月前开始，大学都已经话系唔再代收呢个会费，我觉得已经系好大程度上对于学生会嘅一个惩罚同埋嘅一个影响学生会运作咁样嘅。咁如果而家我相信情况系会更加雪上加霜。 喺而家学生会啦，好多即系而家干事会就辞咗职啦。咁成个即系人力上面、人力资源上面要运作成个学生会嗰度，系咪有啲实际嘅困难咧？都 其实而家学生会系暂时系运作唔到嘅，因为如果你冇晒呢啲干事或者评议员，佢哋辞咗职之后嘅一啲日常运作咧，都系已经系停顿咗啦，暂时。 OK， 另外我见有一点咧，报章都提到嘅，就系讲到香港大学条例入边咧嘅附表规程，系咪入边都有提到学生会嘅角色嘅呢一个？你以你所知系点样嘅呢个？ 如果大家睇翻香港大学条例入边咧，佢规程嘅第四条嘅第一章咧，就会讲到其实香港大学生会咧就系要参与晒呢啲咁嘅大学管治委员会，包括纪律委员会等等嘅。咁所以佢系换言之就系一个写喺法定条例入边嘅一个法定组织嚟嘅。 咁所以而家即系话纪律委员会就嘅组成入边就少咗。学生代表咯，就是嚟自学生会的学生代表。 委员会有20个学生代表啦。咁头先我提及过其他啲日常真正反映到同学福祉嘅委员会咧，亦都各设有大约1至4名咁嘅学生代表。咁如果你唔承认呢个法定地位，咁会连带随住呢啲嘅限制内嘅一啲代表咧，都会随之咁样失去，所以系正正系我好担心嘅一样嘢。 你担心系咩咧？即系个条例根本系运作唔到，定系呢一个叫做纪律委员会系运作唔到咧？ 简单啲嚟讲，就系一个建制上嘅危机，即系你唔可以单方面不承认一条法例嘅。跟住另外就系、是，如果冇办法喺参与一啲咁嘅大学嘅行政嘅话，我相信真正影响嘅唔系学生会，而系普通嘅学生。 我见到你头先话都影响到一啲普通嘅学生啦。你觉得系咪？纪律委员会有学生嘅小组呢啲成员咧，嗰、那个重要性喺边度？ 我觉得因为纪律委员会除咗有老师或者系一啲法律顾问之外，仲有学生啦。佢哋真正系参与紧，令到成个委员会或者大学嘅决定系更加面向唔同嘅持份者，我觉得系非常之重要的。 OK， 我见咧就校务委员会同埋教务委员会都有学生代表嘅，呢、這个就唔关学生会或者评议会事系咪噶？ 教务委员会同埋我之前做过嘅校委会咧，系独立选举去产生嘅，咁就喺呢段程度上就唔会影响嘅。咁我亦都希望就系而家嘅教务委员同埋校务委员嘅学生代表可以继续去发挥佢哋嘅一啲影响力，甚至感染。 你自己預期，譬如頭先講到，譬如一啲除咗一啲委員會入面真係要學生會或者評議會入面提名或者委任一啲代表啦，整體譬如搞活動啊等等，有冇一啲可以有其他嘅學生組織或者自發學生自發而係取代咗學生會而家喺搞活動呢一類嘅角色咧？ 因為其實而家大學入面咧係有啲場地係經過學生會去分配嘅，咁我哋每年都會用呢啲咁嘅場地去為同學去搞一啲活動，豐富他們的校園生活的。如果沒有了學生會去分配這些場地和資源的話，變相大學是會做很多事，而且大學也都沒有這個相關的，以往也都沒有這個相關團隊去負責這一樣東 西。即是接下來大學迎新營的嘛，很多即是 OCAM 那些的嘛，會不會都會受影響，或者直接根本是有些 OCAM 可能沒有了呢？尤其是學生會過往搞的那些。 其實都我相信都好大程度會影響呢樣嘢，尤其是係一啲人生活動等等。 另外我見咧，其實今次嘅議案咧就話係評議會通過噶啦，我都想了解翻個程序嘅。其實係咪要由幹事會提出咗個議案先至喺評議會嗰度再去傾然後通過，定係點嘅個程序？其實係 其實唔係嘅，因為評議會的議案就有別於香港大學生會自己發出的一些官方宣言又或者聲明這樣的，它是一個行政上面的措施，那就不應該就解讀成為一個對外的表態的，所以其實就不 單止係幹事，唔係幹事會去提出就通過到嘅。咁首先係一個行政嘅措施啦，亦都係任何一位評議員只要佢係提出議案都可以去討論咁樣嘅。 嗯，但幹事會其實喺呢個議案上面理論上係冇角色嘅，可以係。 我唔可以話係冇角色嘅、 嗯， 但係總之就係評議會係整體參與一個議案，嗯、而呢啲議案通常只係理論上過去都係屬於行政嘅層面嘅。 嗯嗯嗯。啊，點睇今次事件咧？就而家幹事會辭職啦，評議會方面就收翻成個議案啦。咁、見到唔同嘅外間有啲質疑，尤其是嚟自建制派嗰邊嘅就。都覺得個事件係有美化暴力嘅咁，你自己預期下一步個發展會係點咧？因為校方都話會進一步調查等等嘅。 如果進一步調查，我相信係會有相應嘅紀律程序咁樣嘅。咁、我亦都留意到好多唔同嘅意見啦，包括係一啲開除學籍啊，或者係要處分學生咁樣嘅。咁、我覺得今次嘅事件入邊咧，係學生會係真係。要有深切的檢討同埋去反省嘅，而呢一樣嘢係我哋而家香港呢個社會好需要嘅一樣嘢。咁學生內部都有好多唔同嘅討論，但係我想講嘅就係我哋而家大學做緊嘅係教育，就唔係一個法庭咁樣。咁啊，希望除咗對同埋錯之外咧，都可以睇下點樣去實踐教育，點樣可以令到一啲人去。改正，咁希望各界都可以俾啲空間大學同埋俾啲空間學生咁樣。 嗯，但對於今次可能因為一個議案引致到可能有一個永久性冇咗學生會喺校內呢個角色，嗰、那個比例上你點睇咧？ 其實我覺得，如果而家呢個階段做一啲永久性去動搖到學生會，又或者永久性動搖一啲憲制上面嘅文件。嘅時候咧，我覺得只會引致更加多嘅問題，要日後再去解決。咁所以就而家呢個階段係咪唔應該一刀切咁樣，而係點樣可以從中我哋係體現到呢個知錯能改，或者係點樣去檢討反省，係而家大學即係唔單止學生，係大學最需要去處理嘅一件事。 OK， 好啊，唔该晒李之成同你倾到呢度，多谢晒你。李之成咧就系港大前校务委员嚟嘅，咁我哋都邀请过港大去接受访问啦，咁佢哋都话系未能够安排嘅。咁另外就想同大家讲下咧，有关于书展，今日咧就开始啦，今日起一路去到下个星期二啊，见到一啲报道嘅焦点咧都落喺港区国安法咧实施之后嘅第一个香港书展。咁啊见到咧，贸发局嘅副总裁咧都讲到话唔会审查场内嘅书籍啦，如果有人投诉场内嘅书咧系。涉嫌犯法的话都建议他们是找回一些执法的部门的。参展商是怎么看呢？今次书展方面他们揀书卖方面有没有什么选择上面的不同呢？疫情之下有没有其他的特别安排呢？请一位嘉宾同我们一起谈一下。一次文化堂社长彭志明，早晨。 早晨。 早晨，彭志明，讲一下今次书展在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第一次，你自己观察到没有卖的书是不是都少了一些跟政治相关的呢？ 其實咧一直咧都可以再講多一次，就係呢個書展咧同政治係冇乜關係嘅。一直以嚟咧都好多時呢個書展咧都會有一啲咧評論嘅書啦，或者時政嘅書啦，或者時評嘅書都有嘅。咁再早期啲咧都真係會有一啲咧同政治敏感有關嘅書，即係例如話啲六四嘅都有嘅，或者甚至乎都我哋都見過啊劉曉波嘅詩集。咁呢啲都冇個政治味嘅，咁但係劉曉波都已經係成為敏感嘅人啦，咁所以好多時咧，大家啲傳媒咧都感覺咧呢啲比較係偏向政治性啦，係咁睇啊，但查實都唔係政治嘅，只不過係一個名詞啫。今年咧就比較特別，今年係國安法成立之後咧第一次有呢個書展啦，咁我哋見到咧因為嗰個國安法嗰個條文我哋掌握唔到啊。即係嗰啲出版界啊，或者我哋啲書商掌握唔到。嗱，出版界同書商兩種嚟噶。出版界咧就係話我哋啦，喺香港有出版工作嘅參展商啦。咁啊啲書商嘅意思就可能會有書店啦，有啲發行公司啦，佢都會去攞攤檔咧嚟都做參展嘅。咁但咧。

想啊，正所谓无敌是最寂寞，开心谜题嘅赛果最近我真系赢到有啲麻木咗。 系啊，杜文慧能够成为开心谜题台主，恭喜你咯！即系表示你嘅智慧与美貌并重啦。 嗱，呢句说话咧最啱形容我哋另外一位主持陈淑兰噶啦。不过讲到谜题方面咯，佢真系唔系我对手，我对手喺呢度。 边个话噶？我都有赢过噶。 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香港电台第一台，杜文慧、陈淑兰、黄桂林、林超荣、彪爷榴莲，要听开心日报啊！ 号手就位，晚晚睇国剧830。向前冲！我系林超荣。 我成日睇国剧，其中有一样好欣赏就系、是、剧本，佢哋冇我哋写得咁急促啊！佢有好多空间咧，俾嗰啲演员咧去发挥下佢啲演技。两个人喺度讲10分钟文戏场面咧，虽然对白好多，越睇越听，哇，好有魅力噶！ 7月19日开始， 晚晚睇国剧830， 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2021年7月14日，港大不再承认港大学生会作为独立注册社团在校内角色。 确诊机场搬运工人基因排序与俄罗斯输入个案相关。 书展今日起举行，以接种疫苗人士每天限额免费入场。 日本防卫白皮书首次写入台湾局势，北京批评日方无理。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翻嚟千禧年代。头先讲到书展今日开锣啦，咁今日起一连7日就会喺湾仔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啦。咁啊，见到贸发局都话咧会有30,000+个免费嘅入场名额啦，俾一啲入场人士。如果喺中午12点之前咧系出示系入场啦，咁然后同时都出示咗呢个嘅打咗疫苗接种嘅记录啦，咁就可以系免费入场啦。不过就有名额嘅，系先到先得嘅。咁另外咧亦都话为咗呢个防疫啦，亦都鼓励一啲人士咧是预先买票入场，所以现场是没有一些用现金是即刻去买票的，就只可以用八达通买等等。今次的书展是没有一个的人数限制，也都说因为没有人数限制，所以在会场里面是会有加开这个的会议厅作为一个的缓冲区的。刚才就跟嘉宾讲到今次是港区国安法之后第一次的书展，在一些的书的选材上面会不会都有一些不同呢？咁呢个继续同阿彭志明倾先。彭志明喺电话旁边，佢系次文化堂嘅社长嚟嘅。早晨， 早晨啦，萧乐文。 系彭志明，继续问一下先。头先你讲到话都宁可同即系啲行家倾开，可能宁可都有一啲嘅自我审查嘅情况啦。头先讲到，但系你同时又讲到都未必清楚条线系点画嘅。咁你哋点样选择到即系今年嘅书展有啲咩书系卖，有啲咩系唔卖？咁同埋有几多书系过往都可以卖，而家你今次系选择唔卖咧？系嗰个比率系几多嘅咧？ 其實咧，嗰個都好大嘅困難度嘅，因為咧唔係淨係我哋書商或者參展商咧係唔清楚條底線，甚至乎我哋大家都睇到咧，去圖書館佢哋都係官方機構啦，咁佢哋下架嘅書啦，再講一次佢下架咧都不等於咧係禁書嚇，但圖書館佢下得架即係證明，或者佢甚至乎公佈咧都可能係違反國安法，咁嗰扎圖。佢哋下架嘅書裏面咧，我哋都睇過咧，都其實未必本本都同所謂政治或者係反修或者係呢個國安法有關，或者係同啲反修例有關嘅。我哋眼見咧，可能有啲係環保嘅，有啲咧佢哋本來去年個國安法成立嘅時候咧，佢話唔追數嘅。咁我哋依家見到嗰啲下架嘅書咧，都已經係2000+年嘅啦。咁好啦，作為圖書館，佢哋都覺得呢啲書下架，咁佢哋係咪好清晰？清清楚楚知道嗰個界線喺邊度咧，個底線喺邊度咧？原來佢哋都唔係咯。作為一個官方機構，佢哋都唔清楚嗰個底線喺邊度嘅時候，佢又講唔出。甚至乎我哋追問佢，俾個指引我哋啊，等我哋都知咧，佢哋都講唔到嘅時候，即係佢哋或者唔想講啦。係咁嘅狀態之下咧，咁你叫我哋普通嘅書商係點樣處理咧？ Okay. 根本我哋根本就唔知。咁唯一一個方法咧就係話我哋會。我哋自己本身，我哋自己都有 sense 噶，我哋自己都會知道自己啲書去到邊個程度嘅。唯一一個方法就係感覺到，你要 凭感觉啊，呢、這个先系一个最唔好嘅最唔好嘅方法，系凭感觉，我哋会知道某啲嘢会可能引起麻烦嘅，会触及一啲麻烦，唔系触及法律吓、啊，而系触及麻烦。呢啲叫敏感。咁凡呢个敏感，即系我讲过啦，可能系刘晓波嘅问责或者系楼下嘅私集。咁呢啲呢啲系咪咧？好，回复你个问题就话，我哋旧年有啲咩书或者以往有啲咩书，我哋可以去卖嘅或者带去嘅。最明显嘅就系有啲六四嘅书啦。六四嘅唔一定系同佢哋嘅政治或者系有关嘅、可能系我哋一班记者朋友佢哋写过一啲采访报道。好啦，六四嘅唔敢去。咁原来呢一两年咧，因为呢、這个占中啊，或者系雨伞运动啊，或者系呢个反修例条反修例啊咁运动。呢、這個反修例運動，咁我哋有啲班記者朋友咧都寫咗一啲現場採訪報道，咁呢啲點算咧？呢啲係咪可以唔帶去咧？但呢啲書咧喺書店賣緊嘅喎，依家係可以書店賣嘅喎，但大家避免麻煩，因為咧據聞咧佢哋會話，如果有人投訴咧，佢哋就會咧俾啲執法部門去處理嚇。咁如果喺現場有一班人走嚟投訴你，一間又有一班警察嚟圍你個檔口，或者喺度去查案，咁會點咧？咁呢個係一個好干擾嘅問題嚟嘅。咁大家寧願咁樣，我哋就話我哋唔違法，但我哋怕麻煩。咁所以大家咧都有個共識啊，都盡量唔攞呢一類型嘅書去咯。 咁但係你預期會唔會真係有人投訴之下，今次書展都會有一啲執法部門係就住一啲書係咪喺度賣，或者個內容係執法呢？你預期會唔會有呢個情況？ 我琴日係咁係咁以下巡咗次呢，基本上大部分嘅都冇嗰啲比較敏感嘅書，嗰啲唔係政治啊，比較敏感嘅書都少嘅，係有一兩檔咧，佢會揾翻啲舊年嘅舊書都會有見到，即係新書就唔見啦，係舊年或者甚至乎依家書店都仲見到有得賣嘅書，佢哋有一兩本嘅。咁、 okay. 當然我哋就唔希望會發生事啦，我哋希望即係咁難先舉辦到一個書展，即係你知咧都幾慘。咁希望呢個書展咧可以係安然度過啦， 係、 即係可以咁樣運作啦，咁就大家都好。 就住防疫嗰啲措施啊，你觉得今次即系贸发局或者成个书展做成点咧？或者你哋有冇一啲特别嘅防疫措施咧？对于成个销情喺疫情之下嗰个影响又大唔大咧？ 哦，对嗰个销情肯定影响大噶啦。因为嗰个防疫嗰个问题咧，我哋嗰个贸发局做得点样，对大家有眼见嘅，即系都比较差嘅。佢哋嗰啲处理方法或者佢哋依家所做嘅嘢，我哋都唔再批评佢。但即系整体咧，嗰、那个书展，我哋今年咧，大部分嘅我哋都研究咧，都觉得应该会有跌二成，即系跌20% 嘅啦。因为嗰个防疫嗰个问题咧，都几严重啊。加上咧，我哋嗰个香港嗰个经济都几差啦，消费力弱吓，咁、就我琴晚我哋已經眼見咧，通常我哋會喺度琴晚係set up 嘅，即係話會擺書嘅嚇、啊。我哋往年咧，我做到11-12點咧，都個現場都好多人嘅。我哋琴晚已經睇到咧，7:00已經係啲工友已經收工。咁我哋咧原來咧就有好多人咧帶少咗好多書去，咁即係大家咧睇淡嘅嚇，即係睇淡。咁加上咧就會有冇得帶嗰啲內地嘅朋友落嚟啦，有。通常嗰啲內地嘅書迷咧落嚟睇書啊，咁嚇仲有佢嗰、那個啲因為有疫情啦，咁啲家長，因為其實都好多家長帶細路仔入場嘅，咁啲家長都應該會少咗嘅，咁就會令到今年嘅書展咧，我相信都冇舊年咁好噶啦。 OK， 好啊，唔該曬彭志明，同你傾到呢度。彭志明咧就係次文化堂嘅社長，講到疫情啦，同埋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後第一次書展佢嗰個嘅睇法啦，咁就住呢一方面，關於書展，啲人都擔心會唔會喺疫情之下都會帶嚟一啲風險咧？有咁高人流，咁可能大家睇書即係揀書嗰陣都會揭下啲書，有好多唔同嘅接觸嘅喎，呢一類又會唔會有機會引起一個風險咧？都可以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嘅。有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其恩，早晨。 早晨，主持。 早晨，曾其恩医生，讲下书展先讲咗，因为今日开锣啦。你自己预期喺一个即系人流比较密集，又比较多接触一啲书啊物品之下，会唔会有机会会有个风险啊，或者爆发一啲疫情咧？又 嗱，整体嚟讲咧，就我哋而家社区就冇一啲个案啦，本地嘅个案啦。 咁亦冇一啲不明源头嘅感染啦。咁所以整体嚟讲，喺香港呢笪地方咧个风险咧，其实就非常低嘅。咁所以变相咧就话即系如果同即系半年前啦咁样，咁我哋当然嗰、那个个风险嗰个系数咧，应该低好多。咁但系我都想讲咧，就系一定系如果你人流密集嘅时候咧，你嗰个风险系相对地增加嘅。咁所以变咗，我谂家长们啊，或者带小朋友去书展咧，咁要格外小心啦。尤其是小朋友本身系即系未接种即系新冠疫苗嘅。咁我亦奉劝咧，即系如果参与喺书展当中嘅人士咧，最好咧都系即系接种咗新冠疫苗咧，然后先至去咯。咁即系以策安全啦。咁我谂即系过去我谂香港人都好熟习，即系要点样做啦，个人嘅卫生啊，戴口罩啊，掂嗰啲物品啊，要点样处理啊，出手啊，用酒精。咁我谂呢部分咧，我谂就我就唔多加讲啦。咁但系问题就即系、我谂始终就系要尽量喺书展当中咧，人与人之间都可以保持到足够嘅距离。社交距离啊，咁样吓。 我见到贸发局嗰度都话，即系建议啲到场嘅人士就即系多啲搓手啦，咁啊比较安全一啲啦。又话贸发局咧会根据卫生防护中心嘅指引，会追踪一啲如果有确诊者啊，追踪确诊者曾经去过会展边一啲嘅地方啦。咁啊就会即系到时如果系咁嘅时候咧，可能会系需要关闭一啲嘅位置咁样嘅。咁亦都讲到话预期咧，即系书展关闭嘅机会应该就唔系好大。咁另外从曾其一医生除咗讲书展之外咧，就见到另一个嘅个案啦嘛，就系、之前确诊嘅就被列为呢个源头不明个案嘅50岁嗰个嘅搬运工，咁佢就即系都话佢喺停机坪嗰个工作嘅啫，主要系咁。而家就话卫生防护中心咧，寻日就讲话佢嘅病毒基因咧，同另外四宗嚟自俄罗斯嘅输入个案咧系有关系嘅。咁亦都讲到咧，呢个搬运工咧喺潜伏期内咧系曾经处理过航班入边咧有一名嘅机组人员咧系确诊嘅。咁呢个机组人员咧系同呢一个嘅搬运工咧系冇直接接触嘅。咁不过就话咧呢个搬运工咧喺呢个涉事嘅航班，即系呢个机组人员嗰个航班咧嘅机舱入边咧系做过几个钟头嘢嘅。咁而个机舱当时咧亦都有几个回航嘅莫斯科嘅机组人员喺入面嘅。你自己估计系咪就好似而家中心咁估计咧，就系话啲搬运工人啦呢一个可能系从个航班其他未被诊断到有即系新冠病毒嘅人系感染咧，呢、这个机会系大唔大咧？ 我谂听。即係如果你聽翻咁講，就應該都相對地比較大啲啦。咁即係當然就係話要睇翻佢哋往後即係衛生防護中心即係公布嗰、那個研究啊，或者調查咧尤其是講緊個病毒基因對比嗰方面係咪真係完全吻合啦咁樣。咁如果係完全吻合的話咧，咁我諗就即係好大嘅可能性。不過我想藉著今次呢件事件，或者早排即係仲有另一單嘅事件，都係嚟自即係我哋即係機場嘅一啲譬如地勤人員啊嘅感染個案咧。我自己覺得即係接二連三都有相繼嘅事件發生咧。其實我諗機管局啊，或者衛生防護中心同埋政府嘅決策局都可以提提咧，就係話而家現有嘅即係我哋講緊佢哋嘅工作流程啊、感染控制啊，其實佢哋嘅防護裝備咧，其實係咪足夠咧？咁樣咁另外一樣嘢就係話有冇一個統計，究竟即係機管局核下嘅員工，無論地勤又好、搬運工人又好，所有個工作人員佢哋嘅接種率係點樣？嗱如果佢未被接，即係未接種疫苗的話咧，咁其實即係我諗喺工作上嘅調配可能有需要嘅。咁另一方面，點樣可以將嗰個接種率提高咧？我諗政府可能同埋有關方面要用破格嘅思維去做。可能有啲要採取一啲我哋叫到會嘅打針服務，希望咧即係機管局下嘅員工咧或者喺機場做嘢嘅人咧，佢可以盡早短時間之內咧可以接種曬兩劑嘅新冠疫苗。 有啲似咧，即係安老院舍，即係有啲老年服務俾老人家咁樣。因為咧，即係今次我自己講咧，就係連續有兩單咁嘅事件咧，都係發生喺機場咧。我諗咧，實屬一個好彩，因為咧，佢哋有恆常嘅檢測，病毒檢測，即係我講緊喺嗰度翻工嘅人啦，咁樣。咁但係問題唔係次次都咁好彩嘅，咁所以我自己希望咧，政府佢哋真係可以諗一諗點樣去加快即係避免有下一單嘅事件咧。同樣係發生喺一啲喺機場做嘢嘅工作人員，我諗呢樣嘢係真係要睇，因為萬一如果真係佢哋將個病毒帶咗翻屋企，而造成咗一連串嘅社區傳播的話咧，咁我自己覺得就非常之唔抵，因為而家香港嗰、那個風險咧就係非常之低嘅。咁其實國內咧，即係我諗都睇到有啲政界嘅人士都有提到，國內咧而家最擔心就係我哋機場嗰、那個即係地方咧，成為一個播毒啊，或者係互相交叉感染嘅地方。咁呢部分咧就會唔會係因為咁樣造成，即係我哋遲遲都未能夠通關啦、啊。咁中央未能夠放心咧。嗱，依樣嘢我自己覺得咧。即係我諗有關方面一定要俾翻一啲舉動啊、措施啊，同埋實際嘅行動咧，係讓我哋依個風險咧係能夠可以減到最低嚇。咁、所以我希望跟住落嚟政府有所行動。 頭先呢個就話諗住希望可以增加，即係除咗定期檢測之外，都增加即係打針嘅比率啦。但係頭先正正呢一個個案咧，五十歲呢一個嘅搬運工咧，就係話佢而家懷疑啦，可能係同一啲回航嘅莫斯科嘅機組人員。可能同佢哋一齊同一時間逗留過喺個機艙有關係嘛？咁但係呢一啲就唔存在，佢哋係咪要檢測啊，或者打針？因為佢哋根本係未必需要，即係直接係出，即係嚟到香港之後出咗境，未必係咁樣咯。佢哋係直接回航噶嘛？咁呢啲如果係一個嘅病毒途徑嘅時候，點樣處理呢？ 我諗其實都係自身，即係你本身要有相關嘅即係抗體啦。你如果你冇抗體嘅時候，你即係無論你係透過咩途徑咧，咁你都即係有機會感染得到嘅。咁所以我諗即係你即係當然啦，冇一隻疫苗係話百分百即係完美或者能夠避免到感染啦。咁、 okay. 但係問題我諗呢樣嘢我哋一定要即係做咗先啦。 另外我就見咧就其實菲律賓停飛菲律賓嚟香港嗰啲航班咧停飛咧，由4月20日開始嘅啦。咁啊，見到都話係直接影響到外佣嘅供應啦。咁啊，見到菲律賓嘅駐港領事館就話上星期咧同政府開咗會啊，咁就話咧係要求將菲律賓咧從一個極高風險國家嘅名單度剔除。咁亦都引述香港政府咧就話正係研究俾一啲接種人士啦，係從禁飛嘅國家咧係飛嚟香港嘅，係可以做翻呢一樣嘢嘅。你點睇咧？從嗰個風險上面，而家菲律賓嚟講係咪可以剔除喺嗰個極高風險名單咧？ 嗱，我諗就我諗係要睇翻即係嗰個情況，即係佢而家跟住落嚟傾啦。就係相關人士到港，佢本身係咪真係已經接種疫苗啦？同埋咧，佢嚟香港嗰班機咧，係咪全部人都係接種曬疫苗嘅？如果你喺嗰班機裏邊唔係話有一啲人係有啲接種，有啲冇接種咧？咁我自己覺得咧就即係相對地會比較好啲嘅安排啦。所以我希望如果佢真係傾得成嘅話咧，你嗰班機所有無論係機組人員又好，你所有嘅乘客又好，你都係要出示到有兩針嘅疫苗接種嘅記錄，同埋咧最好咧就係你已經測度得到佢已經有若干嘅抗體水平已經檢測到，即係唔係話你淨係打咗兩針，你仲要起碼見到佢有一個免疫嘅反應啊，抗體嘅反應，咁然後就俾佢入境咧。咁啊入境嘅時候，當然我哋仲要做檢測啦，即係核酸檢測，咁啊同埋即係可能都需要進行一個強制隔離一段時間啦。咁我自己覺得，如果做齊呢啲咁嘅情況咧， 咁我自己覺得都係可以考慮嘅。 即係恢復翻一啲極高風險嘅，譬如菲律賓咁樣恢復翻嚟香港嗰啲航班都可以做曬頭先講嘅嘢。 冇錯，冇錯。 嗱，另外咧就近日都討論啦，除咗打兩劑嘅疫苗之外，係咪要打到第三針咧？咁亦都討論啦，係咪要全民打咧？有冇一啲優先次序咧？咁呢個點睇咧？阿曾其恩醫生。 嗱，我諗正如我之前在其他媒體都講啦，就係、是通常係五類人士啦。五類人士，我哋可能係相對地，佢哋接種咗兩劑疫苗之後咧，佢嗰、那個抗體水平可能未必咁足夠，即包括一啲年長嘅人士啦，本身有癌症啦，進行緊醫治啦，用緊一啲免疫抑制劑啦，同埋就係器官移植或者係進行個骨髓移植嘅人士咧。咁佢哋其實咧就個抵抗力係比較弱，睇成係一啲高風險抗體水平接種咗疫苗之後未必足夠。咁所以喺呢部分咧，我相信係佢哋一定係優先。咁另外就話，如果有啲嘅市民佢接種咗疫苗之後，佢個抗體水平檢測過咧，其實都係啱啱好嘅，掹掹緊嘅啫。掹掹緊嘅意思即係話佢介乎喺陰同陽附近，即係好低嘅話咧，咁依班人咧，我自己覺得咧，都係有機會需要補打第三針。 咁就要做個檢測先知道有冇嗰個抗體水平去到邊喎？呢、這個就 係啦，係啦，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咧，即係喺依部分咧，我哋永遠都根據一啲科學嘅實據咧去睇嘅。咁如果你當事人佢驗唔到嘅，即使佢唔係屬於個五類嘅，咁我相信你都好難即係。即係唔俾佢去接種第三針。如果佢能夠出示到佢真係喺呢個抗體水平係唔足夠嘅話 ，OK 好啊，唔該曬曾其恩醫生同你傾到呢度。曾其恩醫生咧就係感染及傳染病專科醫生嚟嘅。講到書展又好，講到疫情又好，你點睇？歡迎打嚟1872311。 報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经济日报报道，菲律宾变种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严峻，港府向当地实施禁飞令已经接近三个月，大批外佣来港无期。菲律宾驻港领事馆昨日透露，上个星期曾经同港府开会，要求将菲律宾从极高风险国家名单剔除，并且引述港府话正研究容许已经接种疫苗人士从禁飞国家抵港，但是港府就未有具体回应是否接受菲律宾的要求。经济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卫生防护中心确认日前确诊的停机坪搬运工人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并且怀疑他与其余四宗俄罗斯输入个案有关。虽然个案经由早前确诊港航南地勤的强制检测令发现，但目前证实两者是属于不同源头，反映机场有多于一个感染源头。而按照近日的做法，该个案有机会改为输入相关个案，令到本港恢复超过30日的零确诊纪录。但有专家认为，该个案能够及早被发现实属幸运，当局有必要对机场的检疫措施进行全面检讨，并且将货机工作人员列入强制检测范围之内。星岛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港大学生会评议会日前通过议案，感激七一次警之后自杀死亡的梁建辉为港牺牲。学生会后来撤回议案，中央干事及部分评议员辞职。特首林郑月娥昨日早上形容事件令人非常发指，促请校方继续采取行动。港大下午随即发声明，宣布不再承认港大学生会现有在校内的角色，并且会对涉事的学生作进一步处理。资深大律师、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认为，评议会通过的议案提及感激梁建辉为香港作出的牺牲，有可能干犯港区国安法第27条宣扬恐怖主义。大律师黄宇日就说，评议会最有可能出事的就是提及感激梁建辉为港牺牲，以警方的角度去看，这个有可能触犯某些罪行，可能煽动别人做相类似行为，故此评议会成员的被捕风险高。明报报道。 信报报道，前年7月21号元朗白衣人暴动案，七名被告早前分别认罪和被判罪名成立，其中四个人寻日求情，剩下三个人今日再续。法官叶助文形容事件属于无差别攻击，袭击者犹如丧失理智，行为与常人有异，明言会对部分被告判处较高的刑期，案件下星期四判刑。 信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近日傳出政府將會在本月下旬要求全體區議員宣誓，累計至今至少有230名區議員離任，現時已經有五成席位空缺。消息說政府準備發信給區議員，信件大致分兩類，第一類是邀請區議員宣誓，另一類就是通知區議員不符合宣誓要求而不獲邀請。收到不獲宣誓信件的區議員，即使辭職亦都會被追討薪津。《東方日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香港每年人均進食 66.5 公斤海鮮，全球排名第八。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昨日推出海鮮選擇指引更新版，將海產分為三個建議食用等級，其中港人至愛的藍鯨吞拿魚、紅三魚、馬頭、青蟹和波士頓龍蝦建議避免食用。該會解釋，這些海鮮除了因為野生數量銳減建議少食之外，部分亦都與捕獲方法有關，例如波士頓龍蝦的捕撈方式嚴重影響北大西洋露脊鯨的生態。文匯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明報的社評說，襲擊他人企圖奪命屬於嚴重暴力犯罪，港大學生會評議會感激行兇者挑戰道德底線，應該予以譴責。至於校方事後跟進處理，如何兼顧法理情，正正就是展示同理心的一次機會。社評說，開除學籍本身是極刑，對於學生來說是無法挽回的最嚴重處分，是否有必要做到這一步，校方需要三思。明報社評。 大公報社評說，港大學生會長期廣泛參與學校事務管理，港大校務委員會、學生事務委員會等多個大學管治委員會中都設有學生會席位，但這個不是必然的，而是建基於守法守規則的原則之上。社評說，學生會不是罪犯的保護傘，違反了校規、違反了法律和道德底線，就必須承擔一切後果。大公報的社評。 《東方日報》政論講到，有讀者指九龍城衙前圍道一處行車道旁被人非法棄置建築用的大型竹枝超過一個月，向環保署舉報，署方就聲稱曾經派員到場調查，發現部分竹枝已經被清走，又說會繼續搜證。記者連日到場視察，都見到大量竹枝繼續棄置在路邊。政論說，香港之所以淪為垃圾港，責任在於環保署有法不依。《東方日報》政論。 信報社評說，為了壓制再度惡化的新型肺炎疫情，法國總統馬克龍下令所有醫護人員和安老院舍人員必須接種疫苗，否則不准上班和領取工資。社評說，強制接種疫苗無可避免引發侵犯人權的疑慮，樂見香港疫情舒緩，暫時未至於要實行強制接種疫苗手段。不過，如果往後情況有變，推出強制措施之前，應該從法律角度三思而後行。信報社評。 呢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啦，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翔道去荃湾交通回复正常。观塘嘅晓光街左转去协和街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协和街来回方向近住晓光街一带咧，就车多少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出。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慢车排到去南昌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接近星河名居。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挤塞，龙尾就在西贡消防局。咁后少少啦，普通道出翻九龙方向，近住万年街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就在大网仔路，近住柏灵顿花园。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在机场再有一个确诊个案，机场停机坪有一个工人就确诊，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 嚟紧个暑假，全球的旅运加剧，机场风险其实是越来越高，是不应该鼓励太多港人去一些风险比我们高好多倍的地方。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2021年7月14日，港大不再承认港大学生会作为独立注册社团在校内角色。 确诊机场搬运工人基因排序与俄罗斯输入个案相关。 书展今日起举行，以接种疫苗人士每天限额免费入场。 日本防卫白皮书首次写入台湾局势，北京批评日方无理。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到有關於港大學生會評議會呢，之前就通過一個議案，有關於是悼念七一當晚呢是刺警嗰位嘅疑兇啦，內容提及感激呢位疑兇同埋話佢為港犧牲等等嘅內容。咁及後呢，其實學生會係有就事件道歉啦，亦都係評議會呢係撤回，通過撤回呢一個嘅議案啦。咁見到尋日港大校方方面呢最新嘅說法呢，就話唔再承認港大學生會呢作為獨立註冊社團，而家喺校內嘅角色啦，亦都話係會根據整個嘅調查結果啦，因為佢哋會調查學生會評議會呢個事件，根據調查結果對涉事嘅學生咧係作進一步嘅處理嘅，咁亦都話會有一個專責團隊咧係協調同埋處理學生嘅各類事務，咁啊保障正常嘅學生活動咧係唔受影響嘅。咁啊呢一個事件點睇咧？歡迎打你18723111，18723111，點睇校方嘅？说法咧，最新嘅说法亦都点睇？评议会嘅做法咧，先系有一个嘅议案，咁及后亦都系通过撤回咗噶啦。咁电话旁边咧有一位嘉宾，有港大校董张国军，早晨。 早晨，主持，早晨，大家好。 早晨，张国军，讲下点睇今次即系校方啦，对于港大学生会就话系唔再承认佢哋喺校内嗰个作为独立注册社团嘅一个角色，点睇呢个嘅回应同埋决定先？ 我今次是支持校方的这个决定的，因为其实我想即是校方即是去到今天作出一个我想比较严厉的决定呢，亦都不是只是单单是即是一次事件即是对学生会那个言行举止是非常失望，而是即是过去一段时间里面你见到即是校方由当初苦口婆心劝佢喂小心有啲嘢唔应该咁做喎，小心有啲违法嘢唔好做喎，特别喺港大校园里面喎。到去到即係早幾個月前三四月嘅時候，已經去到一個比較嚴重嘅地步，仍然係唔聽嘅時候咧，校方已經就話收唔代去收呢個學生會嘅會費，又或者咧係唔再俾佢即係管理呢個學生會嘅設施。其實已經發出一個好清晰嘅信號咧，叫學生會咧懸崖勒馬。但係好可惜，即係見到學生會今次仲變本加厲，可以咁講今次做嘅呢個咧，可以話係一個大錯特錯。即係去到一個唔單止係學校內部嘅事，甚至喺香港社會裏面咧引致可以咁講人神共憤嘅一個嘅錯事。我諗即係可以咁講，經過過去一段即係時間裏面，由苦口婆心勸喻警告到今日即係作出呢一個嘅決定咧，我諗即係希望有關學生會嘅代表明白到 點解會有今日咁嚴厲嘅結果呢？其實就正正就因為過去一段時間裏面，學生會嘅代表不單係冇係聽取即係校方又好、社會又好各方面嘅一啲嘅善意嘅提醒、建議、警告，甚至係變本加厲，先至會導致今日咁嘅結果咯。 嗯，咁啊，見到有啲意見咧，都話其實幹事會嗰度辭咗職啦，咁啊，評議會亦都係收翻撤回翻呢一個嘅議案啦。咁包括有啲意見，好似見到港大學生會前會長孫曉南都話，其實學生已經盡力平息今次嘅風波，並且道歉辭職噶啦。咁啊，覺得係咪即係要去到佢形容啦，趕盡殺絕咧？咁佢喺報章度有咁嘅回應嘅，點睇咧？其實呢個又。 我想即是一个人呢做错事都有轻重之分的。你说今次去道了歉撤回这个动议呢，我想这个是最基本最基本要做的事情。但是错事当中刚才我所说有轻重之分。现在我们不是说搭地铁膊头撞膊头。我哋唔係校喺學校嘅校園裏面小心撞親人，講句對唔住啊，就可以咧就一定咧獲得對方原諒。即係我諗我哋學大學生都係一個成年人啦，都明白到我哋要對自己嘅言行舉止負責。有啲錯係好嚴重嘅錯嘅時候，你唔可以就話道咗歉咯。嗱，我就撤回呢一個動議咯，係咪大家當冇事啊？算數啊？嗱，我諗佢哋要明白到，如果有啲錯係太嚴重嘅時候，佢哋亦都要學識點樣去承擔自己做錯事嘅要面對嘅後果。咁所以我即係當然你話道歉同撤回呢一個動議，我認為一個最基本最基本嘅一個嘅動作。去再即停止再進一步對港大或者對社會咧係造成損害，但係唔代表每一次道咗歉咯，我就可以解決每一件事。其實我諗我哋嘅年輕人都要明白呢一點咯。 OK， 你話即係希望學生都學識承擔啦。咁啊，見到而家港大校方方面都話係按住大學程序會嚴肅調查學生會評議會呢個事件，並且按調查結果咧係對涉事嘅學生進一步去處理嘅。你覺得應該對學生要有啲乜嘢嘅處理咧？見到明報嘅社評其實都講到話，其實除咗開除學籍之外，有冇其他嘅方法更加適合咧？即係會俾學生可以有一個即係改過嘅結果咧？咁 當然啦，我諗你每一個學生如果係違反學校嘅紀律，學校紀律聆訊裏邊究竟最後用咩懲處咧？呢、這個要經過一個過程，每一個學生裏邊究竟佢所犯嘅錯嘅所擔當嘅角色啦。咁我諗就算如果學生佢認為有啲乜嘢佢哋係已經係更加做咗顯示到佢哋嘅歉意，又或者將來有啲乜嘢係防範即係措施一啲嘅制度係防範學生會或者學生會嘅代表咧係再次可以做出呢一啲人神共憤嘅事，我諗佢要喺幾個聆訊裏邊咧係去交代，從而咧喺即係作出有關懲處嘅時候咧讓呢個嘅有關嘅懲處方咧係可以充分考慮啦。咁但係我諗如果喺今次事件裏面，其實你話如果係真心認為自己做錯事係有歉意嘅話，接受一個應有嘅懲處咧，其實都係一個表示歉意嘅方式嚟嘅。咁所以當然我希望即係喺呢件事件裏面都見到學生係即係充分表示到佢哋嘅歉意，而唔係即係一句話我道咗歉咯。就可以咧，係輕輕將所有嘅事放下。而事實上，今次嘅事件裏邊咧，坦白講，唔單止係對港大嘅校譽係造成即係幾嚴重嘅損害。坦白講，大家知道過去一段時間裏邊有好多更加年紀細嘅中學生咧，係涉及一啲即係好似話藏有一啲嘅爆炸品啊，一啲暴力嘅案件啊。其實而家呢啲所發出嘅聲明，或者呢一啲所謂嘅向呢、這個即係行兇者係即係致哀咧，呢啲其實咧係非常之唔好嘅信息，讓一啲中學生咧，佢以為港大嘅學生會代表都認為呢件係正義嘅事。所以將來去模仿有樣學樣，就會產生呢啲社會非常之嚴重嘅影響。所以我希望學生會嘅今次嘅代表明白到佢哋做嘅事件對整個香港社會對我哋嘅更加年青嘅下一代咧所造成即係深遠壞嘅影響。 不過都講翻先，其實涉事嘅咧學生就冇話即係我道咗歉咯，即係佢又唔係咁嘅。不過頭先提到佢係即係港大嘅學生會前會長孫曉南嘅其中一個睇法啦，都話希望即係唔好對學生趕盡殺絕啦。咁呢個補充翻。另外咧就關於港大嗰個聲明咧，都提到而家話唔再承認港大學生會喺校內嗰個角色咧。呢、這個以你所了解咧，係咪一個永久唔再承認學生會角色？ 息咧？如果今次嘅事件涉及一個某一屆嘅議案，而令到即係學生會可能係永久冇咗喺學校嘅角色，呢、這個比例上又合唔合乎咧？同埋有冇機會即係所謂恢復翻或者翻翻生嘅咧？呢個學生會嘅角色咁點睇咧？呢個又？ 我谂嗱，正如我刚才所讲啦，今次唔系话单单以一晚嘅会议下方作出嘅决定。我相信喺过去，刚才我所讲过，其实过去一段即系非常长时间里边，校方系对学生会嘅表现、言行举止咧，我谂我已经去到一个系完全失去信心嘅表嘅一个嘅表达嚟嘅。咁所以我谂喺嚟紧，究竟即系如果学生佢哋想话将来我哋系咪应该继续有一个校方程嘅学生会咧？首先，佢哋应该系即系喺制度上，令到校方又好，香港社会又好，系同明白到哦喺制度上咧学生咧代表咧，佢哋系会做到咧，将来咧学生会系能够理性去讨论去处理会一件嘅事情，同埋佢哋系秉持一个社会应有嘅道德嘅价值观。嗱、我谂呢一点系即系社会嘅人士，大家都希望港大嘅学生能够做到咯。 即系关系，但系头先我讲就系呢个可能只系涉及一届嘅学生会啦，但系有可能而家睇个声明嘅写法就系冇咗港大学生会成个喺校内嘅角色啊嘛，呢个就永久噶咯。听落去呢、那个比例系咪又大一啲咧？ 我谂咁讲啦，佢就冇讲过究竟系时间系几耐啦。我谂最紧要就系大家当重建翻嗰个信心，亦都即系对即系将来系制度上系有信心啊，学生系能够做翻我所讲嘅理性同埋应有嘅道德水平嘅时候咧，我相信咧任何嘅嘢都可以咧系重新建立嘅。咁但系即系唔可以就系单单学生就依靠就系校方你几时啊？其实呢一个一个双向嘅，自己应该要做翻自己应有嘅一啲嘅道德规范。 我见到有啲法律界人士都即系质疑啦，系咪可能今次呢个议案嘅内容亦都涉及港区国安法，或者系涉及违反刑事罪行条例下面一啲嘅煽动罪咁？嗱，因为咧港大學生會本身就係喺警務處已經註冊嘅社團名單入邊嘅。其實如果佢如果係可能係涉及頭先講到嗰啲嘅罪行咧，會唔會有機會會被取締咧？呢個你係點樣評估啊？呢個 我諗即係無論係學生會又好，或者其他嘅社團註冊下面嘅團體都好咧，其實都一定要遵守香港嘅相關法律。即係包括喺國家安全方面嘅法律等等嘅，咁所以我相信即係任何團體，包括學生會，如果去做出一啲係違法嘅事情，當然係有可能係要面對有關嘅法律後果啦。呢個亦都係過去點解校方不斷語重心長去勸喻學生會懸崖勒馬嘅一個地方，但係過去一路都冇做到啦。 即係你覺得都可能有機會被取締係嘛？ 我諗呢個就睇下佢有冇即係違反法律啦，要經過執法機關嘅調查啦。咁、但係我覺得如果佢係做錯事嘅時候，的而且確係需要同其他團體一樣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面對承擔相關嘅法律後果咯。 另外我見到話即係香港大學條例入面咧，都特別喺嗰個附表規程嗰度咧，都提到佢哋紀律委員會嘅學生小組咧，係要由學生會嘅評議會咧係委任嘅。呢、这個我見到有啲意見就話會唔會而家冇咗學生會呢個角色嘅時候，喺個條例上有啲唔符合咧，甚至會受到法律挑戰咧咁。呢、这個以你了解係點啊？ 當然啦，我相信即今次作出咗呢個決定之後咧，喺好多方面學校都需要係要去調整嘅。包括嗱，你剛才講嘅，究竟係規例方面有冇一啲嘅地方係需要相適應修訂咧？又或者有啲即係前學生會代表所講，冇咗學生會又點樣將來分配學校嘅資源俾啲屬會咧等等，有好多嘅嘢都需要係處理，因為的而且確學生會喺香港大學裏面嗰個歷史係好耐，過去佢亦都有一定嘅一個嘅既有嘅角色喺度。咁當呢個角色突然之間係停止咗嘅時候，點樣去即係填補翻，令到港大嘅各方可以繼續運正常咧？我諗呢方面校方會作出相對嘅一啲嘅調配。 好啊，唔该晒张国军，同你倾到呢度。张国军咧就系港大校董嚟嘅。继续听大家嘅电话，欢迎打嚟1872311。电话旁边有叶先生，早晨。 系早晨，你好。咁我想发表翻呢个香港学生会，即系香港港大学生会嗰度啦。咁其实以往冇呢啲政治事件发生嘅时候咧，其实系香港大学里面学生会大家都好尊崇，或者佢所做嘅嘢咧，好努力去建設去香港大學嗰邊嘅，但係而家大家有目共睹啦，喺電視啊任何嘢，尤其是2019年之後啦，甚至乎叫做暴大啊，即係 即係呢啲，我覺得係對於香港裏面嘅大學嚟講係非常之一啲負面嘅新聞嚟嘅。好似今次呢班學生會裏面做啲嘢，根本就係一個係屬於一個叫恐怖襲擊嚟嘅，可以形容到咧好似英雄咁嘅形式咧。其實對於下一代個仇恨性就會好大咯。唔好睇少呢樣嘢，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嗯， 我反而最重要，希望能夠借住今次嘅機會咧，佢哋做一啲反省，即係日後嗰啲。我相信日後咧應該依然都會有學生會嘅，但呢段時間我覺得一定有個過渡性，點去清除呢啲淤血，令到香港回復翻一個正常咯。學校就係學校，學術嘅嘢唔係玩政治嘅嘢。咁呢一度，我都希望能夠嚟緊嘅學生入到香港大學嗰陣時候咧，去重新建立翻個信心俾全世界知，香港一個係好嘅地方，亦都有好多好嘅學校、好嘅大學。去教學，教好一啲好嘅學生出嚟、 嗯、所以都同意即係港大今次處理係嘛？ 係點樣？唔好意思， 即係都同意港大今次處理就係、是、暫時，即係起碼咧話即係學生會嗰個角色係喺校內嗰度係冇咗。 因為嗱，其實最主要咧喺呢度咁嘅情況嚟講咧，一定要用一啲嚴懲嘅形式，叫以儆效尤咯。即係你話踢出校嗰啲，我估都唔會全部嘅，咁某啲嘅始終到最後都唔肯認錯嗰啲啦。甚至乎你见到出嚟道歉嗰啲咧，着个件黑色衫黄色字，即系冇诚意啊！俾人哋感觉上，你系口讲道歉，心系冇呢样嘢嘅时候咧，其实对港大亦都唔系一啲好事咯。 Okay. 今次借住呢个机会，希望能够其他大学里面嚟讲，应该系谂多啲为香港贡献嘅嘢，唔系要破坏香港，甚至乎敌对仇视系自己人打自己人，系最、 okay. 最开心系咩人咧？就是、外国人睇住你哋中国人打中国人咯。 好啊，唔该晒。 唔该 晒，叶生，同你倾到呢度。再陈太，争取时间听埋你嘅电话。 哦，好啊。我首先讲我反对暴力嘅吓。咁、咧就其实我欣赏港大嘅学生会嘅，因为佢哋有独立思想吓。咁始终佢哋教育，咁佢都系学生啫。咁如果港区国安法已经拘捕佢啦，咁或者会有机会啦吓，唔系一定嘅。咁我覺得佢已經承受咗好大嘅壓力同埋制度上嘅，我覺得對於佢哋係一啲暴力嚟嘅嚇。咁、我諗學生表達自己嘅聲音，其實我諗最主要係全香港市民啊，即係我理解啦，即係都覺得警察嗰個暴力政府處理得唔好，咁有人民去反對，咁亦都有市民去悼念，包括我好欣賞人哋去悼念啦，雖然我唔可以嚇。咁所以我諗學生嘅理解就係話。其實佢哋想話啊，香港市民其實好不滿政府處理呢個警暴唔好啊，咁所以咧呢個市民咧用佢自己嘅生命去換取呢一樣嘢，去欣賞佢哋啫。咁、我覺得呢樣嘢又冇做錯，即係大家有唔同嘅睇法。譬如天安門事件，有人都話啊，犧牲一小部分人，咁令到全國人民咧就係點講可以穩定。 但會唔會有美化暴力嗰個情況咧？又？有啲咁嘅 講。當然啦，當然我首先覺得應該要聲明話唔應該用嗰個方法去做，就算反對政府咁，都唔應該係咁樣嘅，應該慢慢去做。咁但係問題係，如果佢只不過講自己嘅睇法啫喎，咁而家香港嘅國安法又之前又話同市民講下唔會影響所有人，而家影響所有人，連國際都譴責我哋。咁我諗政府都要反思翻，你哋、 okay. 即係。又咁樣取消一港大嘅學生會，咁嗰個制度已經好有問題啦。咁立法局議員又係拉咗， okay. 又冇審訊啦。咁呢啲，我覺得我哋香港市民或者香港政府要反省。 唔該曬，陳太。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国务院表示，香港当局要为香港法治被侵蚀负上责任。美方维持呢个睇法。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话，法治风险以往只限于在内地出现，但是现时香港的情况越来越受到关注。又话健康的商业社会依赖法治，但香港实施的国安法持续破坏法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昨日回应有关美国对港政策的提问时指出，中方一貫反對美國借香港問題干涉中國內政，強調去年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 香港社會重回正軌，東方之珠更加閃亮，美方有關做法是典型的政治操弄和雙重標準。海地臨時總理約瑟夫向美國和聯合國要求就總統莫伊茲遇食身亡後社會陷入騷亂，派出部隊到當地，以確保首都太子港機場、主要港口等大型基建運作安全，但有關建議遇到反對派、退休軍人和平民等多方反對。路透社引述海地有民眾表示，不希望由其他國家強加管治海地。代表退休士兵的海地軍事協會批評約瑟夫要求外國派部隊干預當地的管治是恥辱，亦有民間團體呼籲以海地主導的方式解決當地危機。太子港主要街道當地星期二大致回復平靜，但仍然有黑幫領袖呼籲民眾上街示威。美國白宮日前說仍然就約瑟夫派兵到當地的請求考慮當中。德國總理默克爾說，為應對更具攻擊性的變種新冠病毒，德國85%的12至59歲群組人士和90%60歲以上群組人士需要接種新冠疫苗，但距離實現這個疫苗接種率還有很遠路程。默克爾到訪當地一間疾控研究所期間，呼籲民眾接種疫苗，以協助當局控制確診個案增長趨勢。又說目前的核心問題是有多少人接種疫苗，形容越多人接種疫苗，民眾就會越自由。默克爾說不會強制要求民眾打針，因為國民很願意接種疫苗。德國單日新增超過640宗確診個案，再多26名患者死亡。截至當地星期一，超過58%人口已經完成至少一劑疫苗接種，43%人已經完成兩劑疫苗接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日是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61点，跌101点，成交金额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43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87点，跌10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55蚊，跌5毫；加科斯21.2，跌1.85；药明生物141.9，升10.6；美团系289蚊，跌6蚊；阿里巴巴204.6，跌6毫；京东集团296.4，升5.4；盈富基金28.4，跌咗8仙。中国平安70.5元，跌1；比亚迪股份227.8，跌6.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6，日元10.5，瑞士法郎0.919，加元1.251，人民币6.474，英镑对美元1.382，欧元对美元1.178，欧元对美元0.745，新西兰元对美元0.697。日经平均指数报28670点，跌48点。港金现价报16740蚊，跌咗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9.98美元，卖出1810.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強烈譴責港大學生會、評議會公然美化暴力的嚴重不當行為，形容是挑戰社會的道德底線等等的。總之就訴諸暴力，無論對任何人在社會那裡都是不容許的。咁啊，同大家講下天氣的情況。而家外面氣温是31度，相對濕度75%。咁仲有一個咧酷熱天氣警告喎。咁啊，大家留意翻天氣的情況啦。喺咁熱的天氣，可能好多人咧都都會有機會咧，即係除唔想再有啲嘅户外運動啦，尤其是喺夏天嘅時候。咁啊，夏天嘅時候會唔會都留意到去玩一啲嘅水上嘅活動咧，或者去行山都會經過留意到啲河流咧？咁啊，見到咧係綠色和平咧有一個嘅調查咧，就係有關於郊野嘅溪流嘅一啲塑膠啊、微塑膠嘅，就係講緊佢哋咧就調查到有啲地方咧嘅微塑膠嘅含量都比較多一啲。請佢哋講下嗰個詳情，同埋講下啊，究竟係涉及一邊啲嘅河流咧？有綠色和平項目主任。谭永林，早晨。 早晨，你好啊。 早晨，谭永林，可以讲下你哋嗰个调查系几时做，同埋我见话系首个喺郊野做嘅喺溪流嘅微塑胶调查嚟嘅，嗰个调查结果系如何？ 系，因为咧，其实而家坊间都有好多唔同大学啦，或者团体系做微塑胶嘅调查啦，而我哋今次系第一次喺郊野地区度做嘅。咁我哋咧就喺今年嘅5至6月啦，喺8条香港嘅天然溪流各攞1公升嘅水咧，去到瑞典做检测嘅。咁就发觉咧，竟然有半数嘅样本咧，我哋验出咗微塑胶，而嗰个 size 其实都几细嘅，肉眼系见唔到嘅，系讲紧0.04啦，至到2 mm 嘅呢个 size。 咁我想知道究竟你哋系调查咗几多条河啊，几多条溪流啊，同埋主要系咪喺新界地方嘅咧？ 我哋嗰8条溪流咧，其实就分布咗喺新界啦、离岛啦，同埋港岛嘅。咁当中咧，其实我哋见到最比较高嘅结果咧，就系讲紧大埔嘅梧桐寨啦、大槽石碱啦，仲有就系港岛嗰边嘅潭江飞瀑，同埋东涌嗰边黄龙坑咧。咁其实我哋都系验到一个微塑胶嘅含量嘅。 多成点咧？你话见到比较多啲？ 大埔梧桐寨其实1公升，我哋揾到有24粒。咁而潭江飞瀑咧，系讲紧大潭水塘嘅集水区啦，我哋都揾到每公升8粒嘅微塑胶，我哋觉得呢个系一个几大嘅警号啦，咁同埋都先要关注翻。 24粒系一个即系咩概念啊？即系肉眼又未必睇得好清楚噶嘛。咁呢啲有冇话饮咗几多水，跟住就入咗体内之后个影响系点样咧？呢一个份量， 系，其实咧。而家咧仲未有一個standard 係講緊世界上幾多粒先叫多或者少啦。咁但係我哋睇翻我哋郊野公園嘅地區，其實冇乜商業或者工業嘅活動啦，甚至乎人為活動都唔係咁多嘅啫。咁理論上應該係冇微塑膠污染嘅。咁所以我哋覺得24粒咧已經係一個即係幾高嘅數字嚟㗎啦。咁講翻對人體嘅影響啦，其實有好多唔同嘅研究都指出咧，微塑膠本身就有塑化劑啦，同埋佢個表面都易附上一啲有害物質嘅，咁如果人體吸收咗咧，有機會影響到我哋嘅荷爾蒙啦，或者嘅生殖系統啦，係咁呢啲咧，其實仲有更加多嘅研究出緊嚟嘅，咁都係講緊如果有啲異物即係吸入咗或者進入咗我哋身體咧，咁其實都有。对人体有一定的伤害。 但我就想知道，因为讲紧一些溪流啊，咁样都应该在山上面流落嚟嘅，一般系可能即系变咗雨水流落嚟啦。咁点解喺即系流落嚟嘅水，理论上雨水唔会吸到啲胶噶？点解会有一啲微塑胶咧？系咪啲人行山嘅时候留咗啲垃圾喺度，然后啲垃圾又唔知点样分解咗啊，变咗细粒咗，跟住就入咗河流？定系咩原因咧？同市民行山郊游有冇关系咧？ 我哋推測呢個係其中一個原因嚟嘅，因為頭先講到本身郊外係好乾淨㗎啦，咁我哋可能行山嘅時候咧，就會攜帶咗一啲嘅即棄塑膠或者有塑膠包裝嘅物品上去咧，係有機會污染河流嘅。點解咁講咧？就是、因為我哋結果顯示咧，其實大部分檢測出嚟嘅微塑膠都係5號膠 PP 啦，係常見於即棄嘅塑膠包裝咧，同埋其他即棄嘅塑膠產品。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喺度呼籲翻大家啦，即係去行山嘅時候就盡量減少攜帶一啲即棄塑膠上去，甚至乎其實日常生活咧，我哋都鼓勵大家咧係拒絕購買一啲無謂包裝嘅貨品咧。咁其實都係可以同時間係守護翻我哋嘅郊野嘅。 有冇話睇到香港呢啲嘅溪流同其他地區或者附近嘅地區嗰啲嘅微塑膠嗰個含量有冇啲乜嘢比較到？ 而家呢刻咧就难啲再比较嘅，因为每一个微塑胶嘅调查咧，可能有唔同嘅方式啦，系啦，样本嘅数量都唔同啦。咁我哋今次都系比较初步，同埋都系首次嘅郊区调查，咁所以就暂时未有得比较嘅。咁不过我哋咧系依然都会睇下未来啦，会唔会有啲长远啲嘅计划，都去检测多啲。同埋我都认为咧，政府可能渔农处啊、水务处睇到呢个结果之后咧，都可以做多啲去睇翻，其实香港嘅郊区有冇受到更大嘅微塑胶污染嘅。 嗯，头先你讲到，譬如渔护处又好，水务处又好，佢哋有冇任何监察而家啲溪流水质有冇微塑胶嘅一啲嘅监察系统啊？有冇噶？ 其实呢，绿色和平在几年前呢都倡议过有关于微塑胶的议题，而我亦都在水塘道呢有做过检查。当时水务署的回应啦，就是讲緊因为现在这个未有一个标准货返微塑胶究竟几多定是少。咁所以呢佢暂时未有一个定期的检测嘅。咁所以我亦都在度呢都呼吁返，其实政府都可以做返个定期检测，就算其他國家未有或者叫世界指標未有，我哋香港都依然可以自己做咗一個 database 先，係保障翻市民嘅健康。 嗯，一般食用水咧有冇話唔係溪流？一般食用水有冇話即係都檢測或者檢視監察呢啲微塑膠嘅含量噶？ 我哋暫時未見到水務署係有呢樣嘢，咁而佢見到今次嘅報道出咗街之後咧，佢哋最新嘅回覆就話啊，歐盟喺2024年咧就會有相關嘅標準，咁佢哋都會密切咁樣留意咁樣。咁我認為其實佢哋真係可以行多一步，除咗檢測水之外咧，我哋都覺得政府都應該要推更多源頭減廢嘅措施，譬如禁餐具啊，又或者禁一啲即棄包裝嘅產品。咁樣除咗治標之外咧，更加重要咧係治翻個本。 OK， 唔該曬，譚永林同你傾到呢度。譚永林咧就係綠色和平嘅項目主任，同我哋講到咧佢哋一個調查，就係第一次喎喺郊野嗰度咧啲溪流做一啲關於微塑膠嘅調查嚟嘅。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气功在中国源远流长，皇帝内经提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臭，其气必虚。如果从现代的医学角度来看，气功锻炼是有益身心健康的呼吸导引，强调人体里面有强大的自然防御体系，可以治疗治愈各种病症。阳气这本书的作者高尧楷研习气功精进不绝，结合多年临床医学的实务经验，认为气功不是玄学，而是通讯的医学，是讲求人和天地串联的方式，并且发明一套独特的气功练习法则，简明易懂。 书入面提及的包括天桩、地桩、打通任督二脉、土池采气、连接天地阴阳结合等多种心法，都是自身实证，是人生为小宇宙连接大自然，达至精、气、神与天地合一的境界。另外，作者亦都提及武侠小说所讲练功的时候出现的走火入魔。作者认为，所谓走火入魔，是练功的时候想借助外在的力量，受到外在干扰。但是大脑极精细，一旦有外在干扰，出错跳电，记忆就会错乱。所以练功的时候是从自己做起，感到内心稳定、祥和，有了正能量，学会成为 WiFi 的信号发射源头。 由于作者受过中西医学的训练，因此书中的文字和图解精准描述了原本很难捉摸的所谓气，以及穴位和经络的运行，比读者容易理解。虽然气和经络现在被归类为另类的医学，但是书中仍然尽其全力，以科学化的方法用来呈现其中的奥妙。例如他说，人体的经络就是一条能量线，就好像光纤一样有弹性，可以延伸，可见它是古为今用，将古人的智慧用现代的俗语来表达。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阳气》，作者高尧楷，由方志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一个嘅报道啊，就话系现时担任紧咧中文大学医学院教授兼咧威尔斯亲王医院肝胆胰外科主管吴国济啦。咁啊喺6月嘅时候咧，系批准一名正系接受紧第一年嘅专科培训嘅女医生去处理咧肿瘤病人一个手术。那个手术咧就系22指肠切除手术。咁就话呢一个系一个高难度嘅即系入边嘅手术嗰阵咧，佢要负责一个咧高难度嘅接驳胆管同埋回肠嘅手术啊。咁啊见到咧有关于威尔斯嘅方面嘅回应咧，都话系。翻查資料咧，睇到話本院曾經喺6月9日咧，為一名嘅病人咧係進行咗頭先講到呢個叫做22指腸切除手術嘅。咁而參與嗰個手術咧，就包括咧係肝膽胰外科主管啦，一名顧問醫生啦，一名嘅副顧問醫生啦，同埋一名正接受第一年外科專科培訓嘅醫生。咁啊期間咧，受訓嘅醫生喺即係呢個肝膽胰外科主管嘅監督之下咧，為病人咧係做咗頭先講嘅叫做膽管回腸吻合程序。咁啊病人咧。手术之后因为其他的伤口缝合处出现渗漏，所以在医院留医，早前已经是出院的等等，有一个这样的回应。不过今次的事件就有人质疑，究竟一个第一年接受专科培训的医生去做这个手术，是不是他可以做到呢？会不会属于太高难度呢？这个呢都可以请一位的病人组织团体去讲一下对事件的看法的。有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鸿昌，早晨。 早晨，小立文。 早晨，彭鸿昌，点睇今次呢一个嘅事件咧？有啲意见就话嗰个手术程序系复杂嘅，系好难准确落针等等，就唔应该由一个第一年受训嘅医生话佢有能力去做呢个程序嘅。点睇事件呢、這个？ 係，我諗事件曝光之後咧，其實都睇到即係一啲肝膽胰外科手術嘅專家啦，好資深嘅醫生咧，都有評論過，就係話其實呢一種呢、這個手術裡面呢一個嘅程序咧，其實係非常之複雜嘅，可能真係都需要咧一啲即係比較資深嘅醫生。就先至可以去負責進行啦。咁一般如果喺一個外科專科培訓裏面咧，即係為咗個培訓嘅目的而去做嘅話咧，其實都應該係要去到差唔多接受緊專科培訓5-6年嗰、那個咁樣嘅即係資歷咧，先至可以去進行呢個手術。咁變咗今次即係如果係有一位即係單單係接受緊外科專科培訓第一年。嘅醫生就去進行嗰個咁複雜嘅程序咧，我諗呢個係即係喺似乎喺就算係醫學界裏面咧，都覺得係唔恰當嘅。咁我諗喺病人組織角度咧，我哋最關注咧就係病人喺接受服務嘅時候咧，病人安全究竟係唔係即係放喺一個最重要嘅位置？我諗即係病人入到公立醫院。當然啦，即係有病嘅時候，都係希望由一個最好嘅醫生去診治啦，或者係做嗰啲手術嘅程序啦。咁但係公立醫院亦都明白啦，冇得揀嘅啦。咁亦都咧係即係公立醫院又負擔咗一個培訓醫生嘅呢個目的啦。咁但係就算咁講都好咧，其實我諗病人最基本即係唔好話即係最理想係由一個最好嘅醫生去診治啦。最基本都希望咧係能夠有一個安全嘅接受到一個安全嘅服務。咁而今次事件如果睇翻咧，似乎嗰個病人安全咧就冇一個即係放一個好重要嘅位置去考慮而作出呢個判斷呢、這個決定。 但以你了解而家有冇一啲明文寫明話某一類手術要有幾多年期嘅接受咗培訓嘅醫生去操刀嘅咧？有冇咁講嘅？同埋今次其實都先個回應嗰度都講到啦，有參與手術嘅即係肝膽胰外科主管啦，一名顧問醫生啦，一名副顧問醫生啦，同埋嗰名嘅接受咗一年外科專科培訓嘅醫生。即係聽落，佢哋都好似有其他嘅醫生或者主管睇住嘅，呢個做法係咪不能接受咧？ 我諗即係呢度咧就涉及到一個概念叫做資歷認證嘅問題。其實類似呢個嘅議題咧，喺過去曾經都有出現過，就係話喺2012年尾咧，有12名威爾斯醫院裏面嘅心臟科醫生係具名去投訴當時一位心臟科嘅醫生係余卓文。咁而事件之後咧就。威院就對余卓文又叫封一刀啦，咁覺得佢做一啲高風險嘅心臟手術咧，其實係經驗係未能夠去應付得到嘅。咁事件之後咧，就即係醫管局都進行一個獨立嘅調查啦。咁調查嘅結果都有建議咧，係應該要有一個所謂資歷認證，以至到咧任何醫生佢做一啲高風險手術嘅時候咧，其實都要確保佢有相應嘅經驗先至可以做。 咁當時呢個建議咧就係一個好即係概括嘅建議嚟嘅啫。咁而事後咧，因為嗰段時間2013到2015年咧，其實亦都係進行緊個醫管局嘅檢討嘅。咁而當時我都係委員會嘅委員啦。咁喺委員會嘅討論咧，都有涉及到呢一方面個資料認證嘅建議。咁而我哋亦都接受咗咧，即係當時呢件事件而引申嘅呢個建議啦。咁亦都有要求醫管局咧喺日後要採納呢個所謂資料認證呢個做法，咁而醫管局亦都係即係因應住嗰個檢討報告咧，係詳細列出咗三項建議，咁亦都係有要求咧係要咁做嘅。不過事後呢幾年即係接續落嚟咧，我哋暫時見到咧就係話醫管局係就住唔同嘅即係個別嘅專科裡面嘅個別嘅手術咧，就要求主刀醫生咧係要即係去到某一個級數先至可以做嘅。咁但係第一就未係普及到所有唔同嘅手術啦。咁第二咧就係今次個事件咧就唔係主刀醫生嘅問題，嗰個經驗問題，而係喺嗰個手術裡面其中一個部分係由一個受緊培訓嘅醫生去做。咁似乎呢一個咧喺當時成個資料認證嗰個討論裡面都冇涉及到呢個嘅即係範圍嘅。咁我諗就似乎呢一度咧都係。即係醫管局係就住呢件事件咧，亦都應該要同譬如話醫學專科學院啦，喺嗰個培訓上點樣能夠即係確保到受緊培訓嘅醫生都有相應嘅資歷咧，先至可以負責做一啲比較複雜嘅手術嘅程序。 但我想知從一個病人角度，佢有冇權知道佢手術嘅每一個程序係由邊一個醫生操刀嘅咧？其實或者病人有冇一個判斷力係判斷到佢有冇能力去做咧？ 嗱，我諗絕對就即係好難有個咁樣嘅判斷啊！喺病人嗰個角度，你話係咪有權去了解負責做手術或者主刀嘅醫生係有冇相應嘅資歷咧？咁當然問係可以問嘅，咁但係醫院即係會答得幾詳細咧，有時就未必會即係好好如想交代啊，有幾多個醫生負責邊一個醫生嗰個資歷係點？咁但係即係以我所理解咧，其實醫院咧一般。佢做手術咧，佢都會相應揾翻咧有咁上下資歷或者係經驗嘅醫生咧去負責嘅。嗱，老實講，即係如果主刀負責嗰個手術嘅醫生，係佢負責嘅時候出咗事咧，哪怕佢係自己出事或者佢培訓其他人而其他人去做某一個程序而出事咧，其實都係要由翻嗰個主刀醫生佢要承擔曬嗰個整體責任噶嘛。咁所以一般主刀醫生都唔會咁大膽就話啊揾一個資歷尚淺嘅醫生咧去負責一啲複雜嘅程序嘅。咁所以今次事件咧，我覺得係有啲匪夷所思嘅。我哋都期望就係醫管局方面咧即係能夠向公眾有一個清楚的交代，即係就住事件做咗調查之後咧，講解翻究竟當時。嗰、那個手術係由邊一位嘅醫生負責咧？係外科主管啦，亦或係顧問醫生啦。而佢負責嘅時候，佢點樣去考慮呢一個受訓緊嘅醫生咧？有冇咁樣嘅能力去應付嗰、那個複雜嘅程序？而點解當時由佢去負責，而唔係由一啲其他譬如受緊培訓更加資深嘅一啲醫生去負責做呢個手術嘅程序？ OK， 我最後都好快想問一問啦，即係而家話涉事嗰位吳醫生咧，就話佢係一個外科主管啊，睇住成個手術嘅，你覺得有冇需要就住今次事件係先停咗佢嘅職務咧？ 我諗即係似乎從呢件事件或者從吳醫生過去曾經喺瑪麗醫院啦嚇，都有一啲事故係發生過啦。咁我哋都相信無論係中大醫學院或者係。醫管局咧，其實都要考慮佢個職務，就算唔係話完全停止曬職務咧，都應該要睇下部分嘅職務咧，係咪應該由其他人去取代佢。 OK， 唔該曬彭洪昌，同你傾到呢度。彭洪昌就係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另外，醫管局發言人都有個回覆，就話一般而言咧，部門主管係會確保負責醫生有足夠嘅資歷、經驗同埋能力咧，進行唔同嘅手術嘅。醫管局十分關注今次事件，會參考調查小組嘅報告嘅結果，作出適當嘅跟進。